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和北师大附中评估第一分校三所学校的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第一时间来发布各校今年的中招政策。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23号启动，课程覆盖首都高校百万名师生。市教委发布通知要求高中禁止任意增减课时。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即将落户，预计新增3600个优质学位。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23号在清华大学启动，本月内60位专家将组成30个小组，分赴首都百所高校巡回授课，覆盖首都高校百万名师生。2020年本市将会迎来新高考，市教委近日发布通知，明确学校要依据学生选课的情况，合理排课编班和安排教学计划，避免任意增减课时，增加教学时间，排课前紧后松，班额超45人等现象。由于选课走班势必打破现有师资的平衡状态，市教委要求各区要科学核定师资数量和各学科比例，充实和调整高中教师队伍和学科结构，建立健全师资补充机制，同时制定区级全员培训方案，有针对性地加强每一名教师走班和分层教学能力，学生发展指导能力，综合素质培养能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未来将落户顺义区后沙峪镇，将会建成全日制寄宿制完全中学。学校规划72个班级，预计新增加3600个优质学位。目前规划设计方案正在公示阶段。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建成后，会面向全市招生，并向顺义区倾斜。据了解，顺义分校建成后可以进一步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缓解顺义当地适龄生源就学压力，同时通过名校办分校的形式，可以推动区域教育现代化水平进一步的提升。记者22号从石景山区教委了解到，石景山区武术进校园课程实验项目已经进入到了第二轮实验阶段，项目校增至27所，每学期授课节次6280节，受众学生达到6000余人。石景山区教委自2007年9月启动了第一轮武术进校园课程实验项目以来，举办了8届武林大会，召开项目交流研讨会10余次，征集武术校本课程和优秀武术教学设计30余项，征集 及优秀武术操和武术表演视频30余项，促进了区域学生整体体质的提升和学校特色课程的形成。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3所学校的校长。首先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北师大附中的校长王丽萍。王校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师大二附中的副校长王华。王校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嗯， 再给大家介绍北师大附中校长助理、平谷第一分校执行校长兼党总支书记李磊。李校您好。 主持人好。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师大附中的王丽萍校长。北师大附中一直是把保持国内一流、争创世界先进作为咱们的一个办学的目标，而且呢，还特别谈到了一个是全人教育。这个全人教育具体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当中是怎么体现的？ 在这里呢，附中特别关注优秀人格的培养。那么我们希望呢，孩子能够把他个人的长远发展跟社会发展相统一起来，做一个有价值的人。那么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师大附中应该说涉及了这个3级的课程体系，它分为基石课程、志趣课程和卓越课程。所以基石课程呢，就是基本像上咱们的这个国家的必修课程，那它是经过校本化，面向全体学生，每个孩子修习之后如果合格了，学分满了，那么可以拿到这个高中的毕业证书。志趣课程呢，也是面向全体学生，每个孩子可以选择他喜欢的方向或者他擅长的方向，实现我们这个所谓的学有所长。那么还有一个顶尖的这个课程，我们叫卓越课程，实际上呢是为在某些领域当中已经展现了很好潜质的孩子，给他们足够的这个发展空间。比如说我们的钱学森班、人文实验班，还有这个科技实验班，还有我们的艺术特长，还有体育特长等等。那么这些呢，通过课程我们来实现这个育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现在在这个志趣课程和卓越课程当中都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啊？科技实验班我们刚成立那个1年啊，但是钱学森班和人文实验班不仅孩子们在这个高考成绩当中特别突出，比如说去年吧，我们有这个十几位同学是通过裸分能够进入这个清华北大，那么这是一个只是那个指标之一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顶尖的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包括在顶尖的大学里，学习潜力特别突出。 刚才您谈到的只是集中，就是我们像这个参与卓越课程的这个孩子们，他们高考的这个成绩。那么从全校来讲，咱们这几年的高考的成绩怎么样？ 这3年呢，附中的高考成绩呢，我们觉得还是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进步。我们连续3年呢，都能成为就是北京市最好的前10所学校之一。那在这里面呢，我觉得也就是说呢，我们这种全人格教育，实际上呢，它是兼顾学生的这个长远。包括我们对他的进前也要负责，至少让他在这个高等教育的入口的时候有一个很高的起点。 那么说到这个王校谈到的实验班，就是今年我们在这个中招志愿填报当中有实验班的这个项目吧？ 是这样。我们呢今年跟去年一样，依然还是要成立3个实验班，就是钱学森班、人文实验班和科技实验班。但是呢，在中招的时候，我们呢只是呢有一个钱学森班是通过中考进入师大附中，其中15人是在西城，15人呢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区县，像这个那个朝阳、石景山、燕山、大兴、怀柔，都有这个名额分配。那么这些孩子来了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新高一的分班考试。那么在分班考试当中，我们会最终确定钱学森班、科技实验班和人文实验班。这个班呢，到最后高一学年末，我们还会有一个流动。 那说到这个钱学森实验班，每年咱们在招生录取的时候，它比统招的这个分数大概是能够高出多少？ 是这样。像去年吧，我们的那个钱学森班的这个分数线呢是西城是560，而我们西城的统招呢是546，高了10几分。那么呢，在其他区县也是基本上都是这个560左右。 在这个西城地区会有一个排名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吗？ 有， 嗯， 往年可能是钱学森班，是不是这个？我记得啊，是600名到800名在西城派， 全区600到800名的这个同学，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钱学森班。 对对，如果说那个大家比较关心这个事情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呢那个就是咱们说特长生不算啊，然后他已经就是基本上前期做好准备，后面呢应该有一个我们叫 AP 班。就是那个属于国际就是去国外读大学的这个班有80人、那么每年呢根据我们的招生的状况可能才能确定这个分数线。那么下面还有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我们有这个市级统筹、校额到校。那么这两个呢应该说分数相对呢比这个我们后面呢所谓的名额分配还有呢统招要低一些，但是呢在有些区县我们的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的分数也很高，达到这个560左右。那么像这个名额分配呢是一块，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全市加起来包括西城还有58人、那么名额分配呢我们在西城呢有85人，优质初中是42，其他初中呢是43，去年的分数线是这样，优质初中呢是549，其他初中呢是546，跟我们那个统招线是一样的了。 好，那么刚才您还说到这个 AP 班，这个实际上是走国际化路线的。 对， 这一波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录取的分数， 年年会有一些变化，它会比我们统招呢略微低一些。 啊，糯米丸子想问一下王校，今年我们学校的 AP 课程班招生是多少人 ？AP 课程班的学生未来的出口情况怎么样？ 我们今年呢是招收80人，那么呢这些年呢我们也慢慢的这个积累了很多这个办AP 项目的这个办学经验，那么学生的出路也是越来越好。像这个2017年，我们统计了绝大部分的同学就是已经进了这个美国前50的这个学校，然后还有呢去到加拿大、日本，包括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等，这些国家当中跟美国前50地位差不多的一些学校。 嗯，好，那么这些个学生未来的出口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申请国外的院校和在国内读大学，他在这个申请的这个程序上准备的材料上不大相同啊，那么所以在这个3年的高中学习生活当中是需要他们更多的去累积一些个相关的这个资本的。那我们学校在这个3年的课程设计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帮助他们去实现这些个个人资本提升啊，这样的一些个做法呢？ 是这样，从我们的这个课程架构上来说，首先呢就是有这个国家的这个咱们说也就是基石课程，因为师大附中的全人格的这个课程是很类似的啊。那国家课程呢它必须认真修习，然后拿到呢这个中国的高中毕业证，之后呢我们会给他提供呢就是像这个去考取国外大学，第一是英语。就是英语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像考 SAT 所需要的这个理科类的或者其他类的这个课程，同时呢还给一部分有那个潜质的孩子提供那个美国的大学先修课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使孩子的这个学术能力提升，进而呢我们知道国外升学呢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他参加的社会活动，然后呢包括呢在学校当中这个公益方面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些方面我们呢也是给这个 AP 班的同学提供了很多的机会。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为了让孩子适应这个美国的这种学习，我们特别关注它过程性。比如说咱们国内高考的孩子，可能你平时考的好点差点没有关系，最后高考成绩好就行，但是呢这个咱们的这个叫在上 AP 班的同学，他的平时成绩咱们说那个绩点特别的重要，所以呢他如果日常的表现不够好，作业不够好等等，都不会得到很好的这个平时的成绩。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师大二附中的王华副校长为大家介绍，在学校的整个的教学当中，我们倡导的是一个叫做有效教学的理念。在这过程当中呢， 会给大家提供6+1+1的一个课程体系。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三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6+1+1呢，是我们2007年呀、北京市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时候，我们针对旧的课程进行改变了课程的结构，把它用板块化的结构来构建成整个的一个课程体系。这个6+1+1在当时呢是课时的大概的一个比例。进入新的一轮课程改革以后呢，这个课时的结构呢可能发生一定的调整，我们还叫做6+1+1，名称呢仍然是在第一部分安排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第二部分呢安排学科拓展类校本选修，第三类呢是综合实践类校本选修。 那咱们现在学校目前有多少个实验班？什么类型的？ 目前我们有三类实验班，就是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和项目式学习实验班。 项目式学习实验班是一什么概念啊？ 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呢，其实它是面向有比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有科技创新潜质的学生。那么它的课程呢，跟理科实验班有相似的地方，也就是都是要开齐开足所有的课程，保证学生发展的基础，让他全面发展，这是首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它的比较核心的特色课程呢，就是它的项目研究课程。那么项目学习呢，是在国外兴起的比较早，最近呢在国内或者近些年在国内发展的比较快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以项目为导向。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围绕这个项目，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实践，那么不仅能够学习知识，还能获得方法，还能完成作品的这么一种非常综合的课程形态。那么在这个课程中呢，我们除了基础课程以外，比较多的时段是进入实践课程。在实践课程里边，我们大概分了四个方向，一个是工程技术方向、物质与材料方向、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方向，还有我们的应用数学方向。不同方向开设了不同的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进行选择学习。 说到这个实验班，也得问您这样的问题，这个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咱们是在中招志愿当中去填，还是入校之后咱们再做选？ 在中招志愿中呢，我们有两类实验班，就是文科实验班和项目式学习实验班。那么这两类实验班的一部分就是通过我们中招志愿，那么进入录取以后进入相应的班级学习。当然进入学校以后，那么通过分班的测试，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再申请进入这一类的班级学习。另外一类是理科实验班，那么理科实验班就是他在应该说数理方向有特长的学生，那么如果具备这样特长的学生，那跟学校可以提出申请，经过我们的相应的测试，可以进入这样的班级学习。 那每年这个在志愿填报进入实验班的这些个学生，还是他的这个成绩啊，你也给我们大家提供个参考，大概这分数得录到多少？ 文科实验班比我们统招分数线大概要高3到4分。那我们的项目式学习实验班比我们的统招分数线要高到8到9分。 咱们那个统招的分数录的是多少分？ 我们去年录的是548。 这个微信网友 XUXT 啊，想问一下二附中的国际部 PGA 啊，王校能给说说吗？ 我们的这个 PGA 高中课程班呢，是在我们的国际部校区，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部和本部是在两个校区。这个班呢，它比较突出的特色就是它的实体课程对学生的支持。那么它的课程分两类，中文类和英文类。那么这两类都有必修和选修的部分。比如中文类的选修，与其他的普通高中的学生一样，要完成各个学科的必修课程，完成会考，拿到北师大二附中的毕业证。那么在英文的必修这一部分呢，主要是GAC 国际课程。这个课程呢，是由专业的机构研发的一套介于中学和大学之间的这样一种课程。那么这类课程帮助学生提高学术英语水平，提升他的科学研究能力。那么通过了 GAC 整套课程考试，可以拿到美国高中生的毕业证。这样它是一个双认证的项目。除了必修以外，还有丰富的选修，包括它的备考，包括它的拓展，包括它各种门类的这种实践课程，包括它的学业规划课程。 咱们这个国际课程班实际上就是咱们的国际部啊，今年这个招生计划是多少？ 今年招生计划是100人。 100个人啊， 这是面向全市招生的，而且是全住宿的情况。应该说国际部这些年它的这个成长还是很快的，录取的情况也非常好。比如说像今年我们已经有超过90%的学生被美国前50名的学校录取。有 30%的学生被前30名的学校录取，应该说这个的成绩还是非常突出的。 国际部的学生每年这个中招的录取的分数大概是在多少？ 我们这个参考的报名分数线一般比本部大概是要5到10分左右的这么一个浮动， 是高五到十分， 低五到十分的 啊。好， 这是报名的参考分数线，录取还要根据我们测试的情况来录取。 那么顺便呢，您也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其他的这个招生计划的安排。 好的，今年呢，我们招生计划呢，一共是425名。嗯，那么包括三部分，刚才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国际部是100名。嗯，那么第二部分呢是面向西城区的名额分配的85名，面向郊区的统筹一计划30名。嗯，校额到校计划33名，这是在名额分配批次。 嗯， 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统招计划，一共是177名。嗯，包括文科实验班30名，项目式学习实验班30名和普通班计划117名。 嗯，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师大附中校长助理、平谷第一分校执行校长兼党总支书记李磊李校给我们大家来做介绍。我们这所学校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啊，只有这个4年的时间啊，但是呢从无到有，而且在这个当地教育界是备受关注啊。衡量学校最佳的标准就是高考成绩，人才加工的能力。先跟我们说说这几年咱们学校的高考成绩怎么样。 咱们学校从建校以来应该说送走2届高考学生。嗯，那么针对于这学生的入口来说，学校的增值能力对这个学生培养的成绩这个增值加工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显著的。在过去2年里边，我们的文科优势比较明显。嗯，那么文科的学生的成绩都是超过了北京市的文科的平均分，并且在前年的话更加突出，那么平均分超过了北京市文科总平均分62分这样一个成绩。那么理科呢也以在平谷区现有的这样一个生源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既然是北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咱们就得说说跟咱们这个北师大附中本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从管理方面是北京师大附中的一个同根同源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嗯，所以在教师队友培养方面的话也是师大附中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派出了原来师大附中担任副校长的管理专家来分校这块的每周来进行这个督学和这个教学管理方面的这种督学。嗯，另外一方面派出这个曾任北京师大附中的教研组长的4位老师也是每周到师大附中平谷分校来进行教育教学的常态的听课、评课、指导备课以及课后辅导等。 实际上在一所学校当中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说实际上还是教师的这个资源是最为宝贵的啊。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优势吧，就在于学校的话是全寄宿的管理， 包括平谷本地的这个学生也是寄宿的。 是这样的。 嗯，学生在这个3年的学习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这种机会，你比如说我到就是优秀的学生啊，到师大附中本部然后去做这种游学啊，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项目？ 是这样的。在过去2年里每年都有这个将近10位左右的同学，那么比较突出的同学在本部的这个支持下到本部参加这个联合培养。 嗯， 那么这是从高一入学啊，那么有这样的机会。另外的话，在通过高一高二的学习，如果是说特别突出的一些学生，在高三也仍然有这样的机会，这都是在本部的这个大力支持下能够实现的。 嗯嗯，每年大概的这个名额会有多少？ 少的时候大概是8、9位，多的时候有12、13位。 嗯， 大概是这样一个规模。 这个是通过他的中考的成绩， 是入学以后我们的分校的同学与本部同时进行参加本部的这样一个分班考试，那么这样能够达到本部这样一个水平的同学啊，那么有这样的机会。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李校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平谷一分校这儿啊，我们全年的总的招生的计划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 今年一共招生计划是173名同学。嗯，这173名同学里边有143名是来自于平谷，30名是来自于非平谷区北京市。 嗯， 平谷区的同学的话有5种方式能够进入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包括市级统筹二、校额到校、名额分配， 还有统招计划以及统招计划里边包含特长生计划。非平谷区的同学的话有两种途径，一方面的话是通过市级统筹二这样一个途径，统招这个途径的话只有西城区的同学能够享受到。 我们接下来有请三所学校的各位领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吧。我们先请王校，我们北师大附中这边咨询电话。 我们的咨询方式呢有两个，如果是您想考取这个普通班，咱们就说在国内高考的，您记一下电话是83193000，然后转7506。如果您想那个上那个 AP 项目班，那么就是还是83193000转7504。 好，那么下边呢我们来请王校，我们北师大二附中。 北师大二附中的这个中招咨询电话呢，本部是82020401和62025693，国际部的咨询电话呢是82738750。 李校，北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 北京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的招生咨询电话是89998038。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三所学校的三位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的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0到10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介绍，目前北京本地排放的来源中，各主要源对 PM2.5 的绝对浓度占比明显下降，那其中燃煤源下降幅度是最明显的，降低了 19.4%。那么随着煤改清洁能源的不断深入呢，记者了解到2018年北京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大兴、通州、房山7个区实现无煤化的基础上，今年要在全市平原地区村庄基本实现无煤化。具体来说，在压减燃煤方面，2016年北京的燃煤总量就已经压减到了1000万吨以内，提前一年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燃煤消耗总量压减目标。当年全年北京共完成8488征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663个村的散煤改为清洁能源，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4区城镇地区7.5万户居民实现散煤清洁能源替代。 去年三月，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电厂华能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停机备用，正式拉开了北京电厂无煤化的大幕。而根据